door 大家都认识是吧、 嗯、 小朋友都认识 It's a door Door 就是门 那 I 是里面所以你字面意思就是说是门里面的但门里面的是木头它不能说把它简单说是门里面就是室内的 哎 啊，关上门了就是屋子里面的嘛 也这已经够直白了、 嗯、 不然还能怎么说呀 比如说我们有室内游泳池 An indoor swimming pool 啊，有那豪宅里面好几个游泳池呢对吧 豪宅都是外面的有室外游泳池吧 地下这个地下底下一层 哦 什么 游泳池 啊玩的呀游泳池啊什么的 好 嗯 反正要是户外的呢我们就 outdoor 对不对 对 out 就是外面嘛 对 outdoor 没错那如果我们的后面接上 s 以后它就不要读成 indoors 了它就是 indoors 那是什么意思、啊、 哎这就是我们说的室内地你比如说玩 play 就是动词玩你不要出去玩你给我在屋子里面玩室内里玩 它竟然相当它竟然是个副词 对它就变成了 play indoors 啊 嗯 好有趣的副词啊 对你在外面下雨了你别出去玩去你在屋子里面就这样 简直是一个异类、 嗯、 副词不应该加上 ly 吗indoorly 才应该是副词对不对 对、 嗯、可是人家就不这样人家只加一个 s 就行了 没错嗯所以但是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就是它的重音的这个到底是在前还在后它也不确定但是咱们今天看到的这个 indoor 和是 indoors 它确实是变化了然后我们后面再看到一些词其实它比如像那个 inward 就是我们看到倒数第二个词 inward 但是它的副词是 inwards 它的重音其实也在前面 哦、 所以就得单独背这个很麻烦 你看这种细节还得单独背、 嗯、对还得单独背嗯， 好有 indoor 就有 outdoor 对 outdoor activities户外活动 户外的活动 对大家喜欢户内活动还是喜欢户外活动啊、 嗯、 其实啊都得有 嗯 你说室内一些你看今儿下雨 嗯 你咋户外呀、 现在大家都喜欢 VR 了 啊对、 嗯、VR 在屋子里面玩室外游戏 能玩外面的但是那感觉还是不一样、 嗯、 你也不能哎也能吹着户外的风 能 也能 嗯 它就是旁边有一个风扇在吹你 对 你有那个你戴上那眼镜以后你有那模拟的感觉 嗯我到这个环球影城去玩的时候也是它全都是 VR 技术啊一会儿喷水然后真的是旁边有那个火焰喷出来 是 啊真的是 但都是模拟的 对其实你把眼镜摘掉旁边好它就是一个什么热风机什么东西、 嗯、就是大家最后要是去玩那个 VR 的时候要有什么受不了的、嗯、你赶紧把你眼镜拿下来就行了 就回到现实了 就别哇啦哇的叫了、 嗯、对对对 也是乐趣 是是、 啊、好说了这个 indoor 室内的、 嗯、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词 嗯 infer 好了这个词跟我们没见过 嗯 fer 对这个 fer 呢大家注意一下啊它表示的是带来这样的意思 带来 对 来 没错 哎呀是不是还得说一下词我们都联想一下记忆呀、啊、 嗯 这么单独的记这个怕恐怕记不住 嗯 fur 嗯那比如说咱们学过词是 prefer 哦 prefer 这词我知道 对 就是表示一种倾向更喜欢什么东西 更喜欢 啊 那以前我们学过 PRE 表示是前面对不对 对在前面或者是提前什么之类的、 啊对所以这就是我提前拿为什么提前拿因为喜欢的东西嘛 哦我选好了已经 对没错我不用等你们我先选那个因为我喜欢 你也等不及了就提前拿走 对所以这个词你看它很有画面感 prefer 我先拿了啊就这感觉 嗯 嗯 嗯那这个 fur 我们就这么记有一个 prefer 在这儿摆着呢 嗯嗯 那、 嗯、 就是拿啊就是拿来或者是带来是不是 对那回头我们再来看前面的 IN 表示是里面 哟那这词义不好猜 嗯 向里面拿 对那大家想 拿进来 没错 拿进来infer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就是如果这个人说话说得很直白的话他就是停在表面你比如说哎新老师你喜欢吃面条吗 喜欢啊 你看特别直白你看对吧喜欢啊是吧那你要问我的话我就不会这么直白的说 驸马 嗯 喜欢吃面条吗 哎天天吃啊 明白了 对吧 明白了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从我的这个话的里面拿出来一些东西你要给我推导一下才能知道我真实想表达的东西 累，真累， 不累活不下去。 哎呀，就是这么个意思。 嗯， 你要， 嗯， 你要 从里面拿分析， 里边拿点东西。 嗯。 拿点东西到里面来， 嗯， 原本没有的你自己得加入进去， 没错， 完了再给它推出来。 对，所以呢 infer 表示的意思就是推断、推理、推导， 就是原本没有自己要加入。 嗯， 富妈说这句话未必见得她不喜欢吃面条啊， 嗯， 但是我的理解就是她说她天天吃面条， 嗯， 可能就是吃烦了 啊，所以还得通过语气， 哎， 是吧？ 你要去加入你自己的判断。 对，哎，我天天吃， 我天天吃。那富妈也有可能是说， 嗯， 我可喜欢吃了，我天天都吃。 嗯，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对吧？ 哎，所以这个 infer 它其实就是一种推论和推导。 嗯， 结果不一定正确。 没错。 但是强调的是 infer 把自己的东西拿进去， 嗯， 拿进去判断的这个过程。 没错，没错。 推断， 推断。我们的阅读考当中呢，有很多题是细节题，然后有些题呢是影分儿。不知道大家做题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是我明明可以做对的，我多想了一步，结果选成 C 了。然后有的呢，哎呀，我怎么没多想一下啊？否则我就选对了。 嗯哼， 这个我就和大家说，如果题干当中有影分儿这个词的时候，你才能需要在相关的 information 这些信息的基础之上进行加戏。 哦， 就是推断。 如果没有 infer 这词儿的话，就千万别自己去推， 别加戏， 别加戏， 否则就死了。 其实 infer 就是一个推断，嗯，其实就是加自己的判断的意思。 对，没错，没错，嗯， 对不对？ 对， 你把自己的拿来放进去嘛。 是， 所以有时候啊，经常会误判、误断。 嗯嗯， 就因为人的主观意识太强了， 太强了， 太强了。 对，而且呢，说实话，如果大家去琢磨一下，你在变那个。就是那个内在的那个东西它也在变，就你当时推断的时候，可能我的意思是我爱吃面条， 对， 但是我在什么条件下我不爱吃了，你的推断就是错误的。 嗯 嗯，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变量的。 这不就是薛定谔的猫吗？ 哦，就这样子是吗？ 啊，观察者变化的时候，被观察者也就跟着变化， 也在变化。对，没错， 对 呀， 啊，所以你就永远推不对。 对对不对，没错， 对对， 看我心情。 对，看心情，你推不对啊。哎，这个很有意思 ，infer 这个词。 嗯， 我们来看例句。 嗯， 大部分含义必须从上下文当中推断。 嗯 ，much of the meaning must be inferred from the context。 那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个点啊，就这个 infer。首先，如果主语是人的时候，才能用主动 I infer。 哦， 那如果是什么事情的话，他肯定自己不能推断啊，他一定是被我们所推断。所以，像今晚所读的 ，much of the meaning must be inferred， 它是被推断。然后从哪里推断呢？后面挂介词 from 就行了。 好的， 嗯， 哎，这就是 infer 的第一层意思，叫推断推论。 嗯， 它的第二层意思呢，是一种间接性的提出，一种暗示，一种意指。 嗯， 其实它也是不确定的，嗯，对不对，啊，？To suggest indirectly that something is true， 非常间接的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您的言外之意是不是说我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呀？ 嗯 ，Are you inferring？That I'm not capable of doing the job. 你这个里面 are you inferring? 就是您是不是暗示我这个什么什么？ 您是不是在间接的意指着？ 对，什么什么事情？ 哎，嗯，infer 就是这个比较含糊的一词儿。 对，我觉得这句话还是蛮好的啊。如果您说 do you mean， 那就是很直白你什么意思了。但这个地方它不是很直白的，非常委婉的那种。暗示的那种感觉， 您是在暗示，您的言外之意是在说什么吗？ 嗯嗯，就是尤其是我们东方民族的很多民族啊，在他的这个语言交流的习惯里面，特别喜欢用这种 inferring 的感觉。 嗯， 很暗示，就他比如说借古喻今，对吧？借他人说某人，反正就是很微妙，就是老外有的时候还真听不懂。 嗯 嗯， 不过现在老外慢慢也在开始学习中国人的这一套， 啊，也汉化了， 对， 是 这一套委婉的说法了， 嗯嗯， 所以这个东西方啊，其实是在相互融合的， 相互学习。 东方人现在很多也开始学习西方人那种直白，不拐弯抹角了， 嗯， 就是有话直说，因为有话直说呢，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提高效率。 对，没错。 哎，提高效率，注重效率。 对，特别是在我们说这种大数据网络的这个时代，可能个人感情的东西都被过滤掉了。 是 啊、嗯，包括你的信仰，包括你的价值观等等，都被过滤掉。 嗯 啊，就是这个交换嘛。 所以现在网络流行词叫简单粗暴嘛？ 简单粗暴 是不是？ 嗯 啊，流行词就是少说话，少废话。多做事， 哎，没错没错，包括咱讲课也是，废话少说。 是是，赶紧下一个，下一个， 我的妈呀，还带声儿呢。 下一个不说了，infer 就是推论和推断哈。 嗯， 下一个 inform， 哎，这个词儿很重要啊，表示的意思是通知或通告，因为这里有 form。它表示的意思就是成型的意思。 Form 是成型。 对。 哎呀，昨天我们也刚学了这个词儿。 哟，刚学的呀。 像人不是那个，它是畸形嘛？ 啊、嗯、啊、嗯。 叫 deform。 啊 ，deform， 对。 你看 deformity。 对，没错。 deform 因为 d 表示就坏了，不好的意思。 坏了吗？去除了吗？ 嗯 嗯, 嗯。 去除了正常的形态吗？ 嗯。 我昨儿还稍微讲了一下的。 哎呀，您这也太有前瞻性了。 今天 inform 就来了。 对，那 in 呢，我们都说表示里面，对不对？所以它从内在的就已经给你构建好了。那什么意思呢？以前你不太懂某些事情，然后我给你讲，让你对于某些事情它的本质全都了解，全都构建好，这就是告诉你一些事情。 哦，在里面形成。 对，所以就是通知啊，通告啊，让你对什么事情有所了解和获悉。 To tell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especially in an official way， 以一种相对比较正式的方式来告诉别人，告知对方， 告知知会和通告的意思。 嗯、对，所以您来啊，所以我是想说这个词它一定是很官方的，您不能说妈，我告知你一下，我上课去了。 哦， 嗯， 这有点像日本人的礼节哈， 嗯嗯、 啊，有点稍微正式了一些。 对对对对对，很官方。 地址若有变动，请通知我们。您、看这个是不是稍许正式哈？ 嗯嗯。 Please inform us of any changes of address。 这里呢，一个重要的搭配，大家一定记好。通知告知某人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用的是简单的 tell， 就是 tell somebody something 就可以了。 嗯， 但如果是这个 inform 的话，它一定是 inform somebody 后面是 of something， 它是一个不能接双宾语的这个结构。 也可以说inform somebody that 什么什么事情。 嗯，后边靠句子了是吧、 We have been reliably informed。我们已经被可靠的告知了， 嗯， 可靠消息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对，没错，没错。哎，这个句子挺好的 ，I've been reliably informed， 记 that 句子，哎，挺好，是句子。 对呀、啊，就是 somebody I trust has told me 如何了？ 哎，对对对，就这事情我完全 OK 了，知道 很确定的有可靠消息， 对，没错， 我已经被可靠的告知了。 所以你看，它就是很官方的，你不打马虎眼吧？ 不打马虎眼啊，就正式通知你。 对， 嗯，走一趟。啊 啊！喝啥？ 对对，通知你走一趟。 对对对， 通知你有变动。 嗯嗯， 好，就这个意思。 嗯， 下一个单词 ，inspect。 好，这个词蛮重要的啊。spect 呢，我们给大家以前讲过，它表示的就是看，其实它也是眼睛的意思，就是看。以前我们学过怀疑啊这样的词，都是 什么 suspect？ 哎 ，suspect 挂在那儿看。 对，没错。还有我们说的尊重怎么说啊？ 叫 respect。 respect 一次次的看你， 反复看， 尊重吧。啊，这个词儿呢是 IN 是里面，那就是不是表面的去看看你了，是你个骨子里面就好好的给你审一审，看一看。 我给你查一查， 哎， 我给你视察视察，我给你检查检查，往里看。 哎，对，没错，比如说领导视察工作，对吧？ 就是这词儿， 就是感觉、 领导都得往里头走。 对，没错， 看细节。 对对对， 是不是 inspect？ inspect。 要么领导来之前我们都得收拾收拾呢。因为他都要看小的地方，看细节的地方。 看细节啊、看内部。 Inspect, 嗯， 老师走来走去检查他们的作业，您看看。 嗯， The teacher walked around inspecting their homework。 这个里面的 teacher 后面是 walked around， 就是四处走。然后后面的这 inspecting their work， 其实它是一个分词的一个结构啊、做的是前面的这个 walk 的一个状态。哎，一边走一边在干嘛呢？检查他们的作业。 对，大家现在都收快递吧？ 嗯、 啊，你收快递验签收之前，你检不检验啊？ 检验验货， 对不对？ 嗯。 Make sure you inspect the goods before signing for them. Signing for them 啊，就是签收的意思。Signing for 前面的这个 inspect the goods 就是检查一下这个货物。 对， 看来这个检查还不是说表面看一看， 是啊，他得往里头得翻一翻，看一看有没有损坏啊之类的， 对，打开看看啊，别脏了别坏了啊， 因为它的核心意思是往里面看， 没错， 看进去， 嗯 inspect 就这个啊， 没错， 领导视察也是这个词，自己检查东西详详细细的反复检查也是这个词， 对，没错。 好，下面一个单词叫 instinct、 instinct 这个词呢表示的意思是天性的意思，本能天性， 哪儿出现天性了呀，那词根有天性呢、 那 stinct 是个啥意思、 stinct 在这里呢它写的是刺激的意思啊，实际上 stinct 呢等于 stan 表示的是战力的意思， stin stin、战力呀、 stan 哦、 就是 stinct 或者是 stan 就这样的一些，它都表示的是战这样的含义，就是待在哪儿， 待在哪儿， 固有的在那待着， 站那儿不动的， 对，没错， 生来就站那儿了， 没错没错。当然站在那儿呢，大家看前面有个 IN 是不是里面啊，对不对，就你内心深处就一直有的，一直站在那儿的， 生来就站在里面了， 没错，所以 内在的 本质的，就这感觉 就是你的本性，你的天性，你的直觉， 嗯， 比如说你觉得没有房就没有安全感这就是你的直觉， 哎，没错没错。还有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我看到这个人第一眼的时候我就愿意和他交往， 嗯，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信赖的人，就他这是你本能的一种直觉， 嗯， 就叫做 instinct。 比如说有的人他一遇到事儿，他的本能反应就是逃跑 啊，这个是 也是一种本能， 也是本能，对。 你比如说母性，叫 maternal instincts、maternal instincts、 母爱母性， 母性就是天生的本性的关照呵护， 对， 对不对， 对， 我们的本能，我们的天性生来就站在里面的这个东西， 嗯， 他的本能反应是逃跑， his first instinct was to run away 啊， 危险的时候 first instinct 啊，你的本能反应能救你命， 嗯，那弗洛伊德也说过嘛，这个就是你的很多的本能其实是在这个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 哎， 就 形成了， 就有的，嗯， 富妈早在求学时期就表现出了经商的天赋 啊， even at school 富妈 showed he had an instinct for businessGoupil, an instinct for business. 啊，我知道了，您是想强调一个搭配，就是 instinct for something. Had an instinct for something. 对什么的一种天赋哈。 有天赋，有本能。 哎，我们可能会说一个词，什么 potential gift, 是吧，这样的词。 嗯。 啊，但这个词更好，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啊。 他发不发自内心都没用，反正他天生生来 就 有的， 对，没错， 就有的是一种 natural tendency for people and animals to behave in a particular way using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y that they were born with rather than thought or training， 确实是一种天生的，然后逐渐培养成为一种技能的东西， 对、你看那些小动物一生下来以后啊， 他就知道 去妈妈那儿喝奶 啊，对， 人的话如果不找他不知道， 是、 如果不喂他不知道，是吧， 对， 小动物生下来他能自己存活，但人类生下来他就必须得照料和照看， 对对， 挺有意思的， 没错。还有你看像很多的鱼是吧，他们去产卵的时候要这个游到什么地方去， 回游， 这真的是一种本能啊， 就是本能和天性哈、 instinct。 好，再来看一次 inward。 好，这个词儿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词根是 WARD，表示的是方向的意思，那 IN 表示里面，所以从这个方向大家看应该是向哪儿的呀， 向里的， 对吧，就往里走嘛，对吧， inward outward 就是向外，是不是， 对，没错没错、 内在的精神的啊，一种 就是内心的，有点像我们说发自内心的，像今天我终于可以笑了，我这个笑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微笑。 它这个 inward 是一种精神的，就是 inside your mind and not showing to other people。你内在的，你没有表现给别人看的。 对，没错。 内心微微一笑 ，an inward smile。 还有比如说内心的一种幸福 ，inward happiness。 inward 恐慌，内心的恐慌 ，inward panic。内心的流动 ，an inward flow。 还有比如说内心的一种自信，内在的自信感，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叫内在的吧，对吧？ 内在的 啊， 就是里边的。 对，当然我们所谓的这种内在呢，不见得别人看不出来， 只不过不是那么的夸张，那么的浮于表面， 主要是在里面活动。 对，没错。嗯，那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inward 啊，在这里呢，它是一个形容词，表示的就是这个内心的，是吧？ 里面的。 对，那我们后面接上 s 以后呢，它就变成副词了。 啊、哦， 但是不要把它读成是这个 inwards， 它也读 inwards。对对。 inwards。 对。 好、嗯，最后一个单词叫做 insert。 嗯。Insert 这个词很简单，表示插入。 To put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 else or between two something。 嗯， 嵌入啊啊，你比如说把硬币放进那投币口。 嗯 ，insert coins、 啊、 就可以了。 你看那个硬币是不是得小就小小的一条缝啊、嗯，给它塞进去啊？ 对， 那种塞进去。 对，在那个之前我在日本的时候也是买票啊什么的，哎呀，出了一大堆钢镚儿。就是然后他说你要买什么东西，是你把一堆钢镚放到那个里面，他自动就知道一共你放了多少钱。 可以是把什么东西啊放进什么口里， 嗯 啊，或者是你比如说你生病了，你不能呼吸，医生得给你嘴里插根导管、 啊、 帮助你呼吸吧。 嗯 ，They inserted a tube in his mouth， 往嘴里面插一管、 啊、，to help him breathe。 嗯，实际上 insert 这个词呢，在我们电脑里面经常用，比如插入一个文字， 对， 插入一个图片等等。 它下面那个不就是 delete 吗？ 嗯， 对吧？就是删除吗？ 删除，对， 是吧？你看你自己的键盘上啊。PC 键盘上是不是这样子、 嗯嗯、 同时可以用在文章当中，表示添加、嗯、加插一些段落呀， 对， 想插入一些字词啊， 嗯，你比如说插入一个字儿怎么说呢， 叫 insert a word、 啊、插入一个文字， 对，键盘上写的就是这词儿、 哎、就是这个 insert， 对， 就是插入一个加入一个、 哎、旁边是 home、哦、 对啊，旁边是 home 键 home 键 啊，是 home 键、嗯、对了，所以说你说哎，我想添加点什么东西，再补充点什么， 所以它一定是插入 insert， 因此还是 insert IN 作为前缀， 前段和后段中间，哎，你可以插入一点什么内容、嗯、你要想填补的补充的呀， 对，没错没错， 对了、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学习的这些词呢也包括两部分，一个是以 IM 开头的，一部分呢是以 IN 开头的， 对，所以看来好像 IN 的还多一些、啊、IN 的还多一些， 对对对，是、嗯、 多一些，好，来，我们呢给大家示范示范这个单词的一些标准的读音，供下来、 嗯、 大家下来的时候学习和模仿。I am I am 的第二层意思， 表示在什么内或进入。 Emigrate 向内迁入。 Emigrate 移居国外。 Import 进口输入。 Impress 压印给谁印象深刻。 Include 包括包含。 Indoor 室内的。 Infer 推断推论。 Inform 通知通告。 Inspect 检查视察。 Instinct 本性天性直觉。 Inward 里面的。 Insert 加入插入。 好， 嗯，感觉今天这些词吧，反正从我阅读的角度，很多词都是阅读里常考的。 比如说呢？ 比如第一个单词就是嘛，这个 immigrant 这个词特别常见， 尤其是在外交当中。 对，没错， 这个词很多。 嗯， 那美国总统很多的发言啊、演讲里面必提到这个词。 嗯，还有我们阅读里面的那些关于教育的话题啊，是这个本土的人和移民他们享受教育权利的一些差异，也是就经常说这个词。 嗯，那在贸易当中呢、 嗯、 ，import。Export 有特别的多、 嗯、没错，另外呢，你比如说一些科学的这个文章里面分析人的性格呀，分析人的那种天赋啊什么的，这个 instinct 也见过，经常有， 还有口语里面、嗯、啊，动不动就说哇太令人震惊了，终于你可以用上 impressive， 没错没错， 你知道啊，它压印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嗯、 让你觉得哇打心眼里觉得牛，或者是打心眼里觉得了不得， 没错，还有我们 impressive， 对，我们口语当中嘛，说那投硬币，你就别想那投球的投了，投硬币就是 insert。 对了， 嗯 啊，然后检查 inspect， 竟然还可以检查包裹快递。 哎，对，没错没错， 是不是？你就 然后再签收是吧？ 啊，然后这人说话不直说，暗示。 嗯 ，Are you inferring？ 以后就可以说了。 哎，这个特 好，您的言外之意是， 嗯 ，Are you inferring that 怎么怎么样？句式就来了。 您的言外之意是不是时间快到了？ 啊，您的言外之意是，对，差不多也又快剩下一分钟了，再拖个一分钟吧。Include。 包含 exclude， 不包含， 对， 凡是听 PK 的同学， 嗯，都是一伙的。 我们都是同路人， 同路人，对，没错， 好好要学好英语的，咱们都是同路人， 嗯， 不是一家人不进 一家门，不来 PK 台。 是不是？ 对、 哎、所以说现在这些词语还是蛮精彩的， 嗯， inform 哈，通知、嗯、告知， inform something、哎、不用，终于不需要动不动就说 tell something 了 啊，对对对，没错， 给你发布一个告示、 嗯、 告知你，官方告诉你些什么事情， 嗯， 就不能老说 tell。 对，不过大家也还要知道它的语境啊，那个非正式场合呢 tell 是可以的，就正式场合咱们用这个 inform 会好一点。 嗯，对了，好， IM 的第一层意思不无非咱们上周讲完了，今天讲完第二层意思、 嗯、 在什么之内和进入，下一节课咱们就要进入第三层意思了，大家也可以对比比较一下，发现这三层意思到底有没有共同点呢。 嗯， 好了，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傅老师精彩 讲解，谢谢青青，谢谢同学们，拜拜， 再见。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继续介绍冬奥会的运动项目，双人滑冰项目和冰上舞蹈项目。双人滑冰项目是 pair skating. Pair skating teams consist of a woman and a man. Pairs perform elements specific to the discipline such as throw jumps, lifts, pair spins, death spirals, and other elements. Well, talking about ice dancing. Ice dancing is a game for couples consisting of a woman and a man skating together.Ice dancing differs from pairs in focusing on intricate footwork performed in close dance holds in time with the music. 双人滑冰是由一男一女配合参赛。双人滑冰包括一些经典的双人动作，比如抛跳动作、托举动作、双人旋转以及螺旋线等。冰上舞蹈项目也由一男一女配对参赛。与冰上滑冰不同的是，冰上舞蹈更讲究舞步中复杂的步伐动作，比赛时伴有规定的音乐。好，看来双人滑冰和冰上舞蹈这两项冬奥运动听上去也非常的具有视觉效果，值得一看。那么您还记得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核心词汇吗？我们来学习一下。首先是双人滑冰，叫做 pair skating。 pair 就是配对的，一对的。 pair 这个单词的英文拼写是 P-A-I-R， pair skating 双人滑冰。当然还有今天的冰上舞蹈，英文叫做 ice dancing， ice dancing， 这个很好记， ice 就是冰雪， dance 就是跳舞，所以 ice dancing 就是冰上舞蹈的意思。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